春红包等你拿，今年春节就听你的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通过两个案件，李世民发现唐朝的死刑执行得太快，连修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。如果在死刑执行前能多次审奏，那么或许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冲动杀人。随即李世民下诏，今后有死罪案件上报的，即使是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的，也要重复报告3次，3次都批准处死的才可以执行。这样李世民就利用规则给自己上了3道紧箍咒，以提醒自己要慎杀。不过三审而杀的规则也没有持续多久，没过多长时间，李世民把这个规则给改了，3次审奏升级到了5次。李世民规定，凡是执行死刑京师地区的案件，应该在2天内分别向皇帝重复奏报5次，5次分别为处决前2日、前1日分别奏报1次，处决当天重复奏报3次。地方上报的案件应该向皇帝重复奏报3次。另外，执行死刑的当天，宫廷内不得进酒肉，各机关不准奏乐。当然了，犯有十恶不赦大罪的不在此行列，十恶不赦者只需奏报1次即可执行。自此，李世民坚定了慎杀的主题，每次执行死刑之前，他都必须重复着同样的问题：你确定吗？真的不改了吗？你确定不改了吗？你真的不改了吗？你确定真的不改了吗？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？没错，就像开心词典里的王小丫。在我看来，当年的李世民或许正是在官员们的不断奏报前坚定自己慎杀的原则，这个原则很好，很人性。贞观4年，全国1年累计处决29人，数字之低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名列前茅。贞观6年，李世民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，这个惊人之举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纵囚事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一年李世民来到了监狱， 亲自提审了所有在押的即将处以死刑的罪犯，盘点下来将要处以死刑的人共计390人。提审完毕之后，李世民竟然提出了一个建议，这个建议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李世民说，朕跟你们做一个约定，现在就放你们回家，明年秋后你们再回来接受死刑，你们同意吗？李世民说完，满怀诚意地看着这些死到临头的罪犯们。300多罪犯面面相觑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大家把求证的眼神转移到了李世民的脸上。这个时候李世民的脸上是坚定的神情，他的神情告诉罪犯们，君无戏言。这个约定就这样执行了下来，390名罪犯兴散而去，只留下李世民在原地沉思。贞观7年秋天，390名罪犯应到390人，实到390人，全部到齐，等候李世民的最后处决令。李世民缓缓地抬起手，现场的空气凝固了，390人在一起等待那迟来一年的死刑，他们就要等到了。赦免，全部赦免，没听错吧？还真没听错，君无戏言呢。自此纵囚事件以约定开始，以赦免告终。李世民不按常理出牌，却赢得了更大的收益，390人获得劫后余生，而李世民则获得了天下人心。什么是高？这就是高。尽管史书上宣称此次纵囚事件自始至终官方没有任何监视，一切凭犯人自觉遵守约定，实际上这一定是美化历史的结果。纵囚事件说白了是一个秀，而这个秀是做给天下人看的秀。所幸390名罪犯都是好演员，他们看出了李导演的本意，也看到了暗处潜伏秘密监视的眼睛。结果390名罪犯加一个皇帝，为全天下上演了一出纵囚好戏，效果很好，掌声热烈，综合评定史上最佳政治秀。其实呢，真放也好，作秀也罢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李世民确实做到了慎杀，君临天下者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殊为不易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理顺了朝廷的人事关系，确定好了治理国家的政策，李世民又该着手抓军事了。这一次李世民要对付的是吐谷浑汗国。吐谷浑这个小国他真有点浑。说起这吐谷浑这个小国与中原政权的渊源实在是太长了，这个小国从建立之日起就跟中原政权纠缠不休，他们对付中原政权的方法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，概括起来10个字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别看这10个字很简单，但对吐谷浑来说很实用。隋朝大业5年，杨广采用狗咬狗的方法，命令铁勒汗国将吐谷浑打得大败，随后吐谷浑向隋朝投降。由于前往受降的宇文述阵容过于强大，吐谷浑可汗慕容福允害怕对自己不利，转而率军逃跑，不再投降，结果又被宇文述是一顿痛打。然而吐谷浑的生存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随后杨广集合4路大军对吐谷浑可汗慕容福允进行围剿，结果呢又让这慕容福允从缝隙中钻了出去。不过老家已经回不去了，因为杨广已经将吐谷浑故地设立成了西海、河源等4郡，并安排全国的罪犯集中到这里参与大开发。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慕容浮云从此过上了流浪生活。都说野百合也有春天，其实吐谷浑同样有春天。 几年之后，隋朝天下大乱，无暇西顾，慕容福允重新回到故地，是重打锣鼓新开张，正式重装营业。一转眼又过去了很多年，在这期间，隋朝灭亡，唐朝兴立，李渊退位，李世民登基，慕容福允接连送走了两茬皇帝，这第三茬就迎来了李世民。常言说人都是会变的，可是这句话用在慕容福允身上他就不合适。这个老家伙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风格居然一点都没变。对于大唐，慕容福允的方法与对付隋朝的方法是一样的，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，一手抓上贡，一手抓骚扰，两不耽误。贞观初年，慕容福允先派使者到大唐进贡，言辞极其谦卑，态度极其诚恳，顺服的样子很招人疼。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进贡的使节还没有回去，慕容福允的部队已经开始对大唐的善州地区发动了攻击，一番劫掠之后是扬长而去。一手上贡，一手骚扰，到底唱的是哪出啊？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呢？很快李世民的钦差就来到了吐谷浑，对慕容福允进行质问。然而这个时候慕容福允又恢复了乖孩子的面目，眼泪汪汪的指着天向钦差表示，误会，绝对是误会呀。当然了，这套骗鬼的把戏已经没有人信了，不过信不信由你，说不说由他，反正嘴长在他鼻子底下。对于李世民命他到长安觐见的征兆，慕容福允是眼珠一转，又开始忽悠，我是真想去啊，但我又真去不了啊，我有病，我真的有病。一句话，小滑头的爹，老滑头。本着忽悠到底的原则，老滑头慕容福允又让钦差给李世民带了个话，请赐公主给儿子慕容尊王配婚。现在皮球踢给了李世民，看你接不接招。接招，李世民焉能不接招啊。李世民也提出了一个要求，想娶我闺女，让你儿子慕容尊王亲自到长安来迎亲呢。皮球再次踢回给了慕容福允，老滑头接招吧。这一次老滑头可不接招了，索性没收皮球，不跟李世民玩了，让儿子到长安迎亲，这分明是要拿我儿子当人质啊。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招都玩烂了，我又不是猪，没那么蠢，我才不上这个当呢。这皮球踢了半天，亲没提成，两家的关系又冷了下来。老骥伏枥的慕容福允是注定不会消停的。就在求亲计划破产之后不久，吐谷浑的军队又一次出动了，这一次攻击的是兰州和郭州，这郭州就是现今青海省化隆县一带，又是一次目标明确的抢劫。这慕容福允越老还越不要脸了。此时老不要脸的慕容福允其实已经老迈，韩国的实权落到了受他宠信的高级幕僚天柱王的手中。正是在天柱王的策动下，吐谷浑不断的骚扰大唐边界，劫掠不断。即使李世民先后十次派使节交涉，吐谷浑依然是我行我素，照抢不误，吃了秤砣了。贞观八年六月，李世民决定把慕容福允吃下去的秤砣给他抠出来，是时候给他点颜色看看了，省得他老跟大唐装色盲加流氓。李世民任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，右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，分别率军攻击吐谷浑。四个月后，段志玄对吐谷浑发起了攻击，大败吐谷浑军，连续追杀800里，直到距离青海湖30里处收兵。在段志玄的追杀下，吐谷浑军民驱赶马匹牛羊，四散逃窜，是狼狈不堪。然而一场大胜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段志玄的大胜只能是短暂的打击了吐谷浑的嚣张气焰，而善于折腾的慕容福允却在这次大战中毫发无伤。只要这个人还在，对大唐的骚扰就不会停止。 果不其然，仅仅消停了一个月，吐谷浑的折腾又开始了。11月19，吐谷浑军队攻击了唐朝的凉州，也就是现今甘肃武威一带。显然，仅仅派段志玄领衔进行小规模的打击已经是不行了，要彻底解决吐谷浑这个后患，必须进行大会战。这次大会战要让吐谷浑灭国，绝不反复。然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此时的李世民再也不会为兵力发愁，他发愁的是主帅的人选。仔细这么一盘算，如此大规模的会战，适合的人选只有一个，这个人就是大唐第一名将李靖。李靖的生猛前面咱们已经提过了，最近的一次攻击可以追溯到贞观4年攻灭东突厥。不过从那之后，生猛的李靖为自己踩了刹车，起因是御史大夫萧禹的一次弹劾。贞观4年5月，李靖得胜回朝，对东突厥作战的胜利让大唐一雪多年之耻，更让太上皇李渊多了一份安慰，儿子比我强，让位给他我也心甘了。然而就在大唐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，御史大夫萧禹于5月23上了一道奏书，这道奏书几乎让李靖跌入万丈深渊。奏书里头指控李靖军纪败坏，攻陷东突厥颉里可汗王庭时放纵官兵大肆劫掠，致使金银财宝珍玩古董被抢劫一空，李靖按律应军法处置。一边是得胜回朝，一边是军法处置，李靖无意中走在了两个极端上。事实上，战后劫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潜规则，中国大历史中的无数名将都在默许甚至纵容战后劫掠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保持所部的战斗力。因为在一般情况下，当兵的收入很低，待遇很差，想要激励士兵奋勇杀敌，除了要有领袖魅力，更重要的还是要给当兵的一个可望而可及的盼头。而允许战后劫掠就是一个成本很低见效很快的手段，无数名将屡试不爽。在李靖看来，战后劫掠其实情有可原，而在萧禹看来，战后劫掠罪无可恕。李靖从维护士气考虑，萧禹从道德层面考虑，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，而评判权交到了李世民的手中。可萧禹忘了，李世民也带过兵，也打过仗，也当过大军统帅，多年的战场经验让李世民能够体谅李靖的苦衷，因此李世民阻止了萧禹的弹劾，战后劫掠一事以后不要再提。李世民是聪明的，他深知扬善于宫廷归过于私事的道理，对李靖这样的名将，在公开场合维护其形象那是必须的，而在私下场合进行敲打也是必要的。在这次私下谈心时，李世民跟李靖聊起了隋朝名将史万岁。当年史万岁大破东突厥，战功赫赫，然而刚回到朝廷就被当庭活活打死，理由仅仅是被指控擅自与太子杨勇交往。提到史万岁就是为了敲打李靖，颇具城府的李靖又怎么能不懂呢？他急忙做起了自我检讨。李世民的目的达到了，这时候他又变得和颜悦色了。哎，李爱卿你放心，我跟我那姨老爷杨坚不一样，我只记得你的功，不记得你的过。谈话结束了，对李靖的敲打也结束了。然而这次谈话对李靖的影响是深远的，自此生猛的李靖给自己狠狠踩了一脚刹车，从此人生的字典里只有两个字，低调。贞观4年8月22，李靖由兵部尚书升任尚书右仆射，有唐一代出将入相，正式拉开了序幕。其实严格而言，唐代出将入相第一人应该是李世民。武德年间，他出则是大军统帅，入则是大唐宰相，一度甚至高居尚书令。 也正是因为他曾经出任过尚书令，因而这尚书令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荣誉称号。您想想，谁有胆子跟当今万岁在资历上来个平起平坐呀？在李世民之后，尚书令只授予过中兴重臣郭子仪，不过那个时候的尚书令已经是纯粹的荣誉称号了。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李靖，用时任侍中的王圭的话说，李靖是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。然而这个文武全才在升任尚书右仆射之后，完全像变了一个人。宫廷之上，这个尚书右仆射几乎成了一个准哑巴，循循似不能言，好像是不会说话一样。这就是李靖，宫廷之上的李靖，入相后的李靖。李靖循循似不能言持续了四年，贞观八年十月，李靖以病重为由辞去尚书右仆射一职，改任特进，就是一个正二品的类似国务顾问一样的闲职。官虽然降了，但是应享待遇一切照旧。李世民附加规定，待病情减轻，每隔两到三天依然要参知政事。李靖真的有病吗？如果有也是装的，如果有这病不在身上而是在心里。在那个皇权高于一切的年代，绝不会允许任何威胁皇权的东西存在。李靖出将入相，风头无双，此时再不知道避祸便是自取灭亡了。所以从贞观四年开始，李靖一直在装，一直循循似不能言，一直有病在身，甚至还一度病重。其实所有的一切只为了两个字，自保。现在到了贞观八年十一月，吐谷浑烽烟已起，大战在即。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靖，他们都明白此次主帅的天然人选只有一个，这个人就是李靖。李世民是期待李靖出山的，毕竟他是目前唯一一个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大将。李世基勉强也可以，但跟李靖比起来他还嫩得很，况且李世基一直驻守兵州，不能擅离。李靖会不会欣然出山呢？李世民在思考，李靖也在思考，是出山呢还是继续装病呢？这是摆在李靖面前很现实的问题。如果出山，很有可能迎来又一次大胜，那么离功高震主又近了一步。如果继续装病，那可能会让李世民处在无帅可用的境地。以他犀利的目光，难道会看不出李靖装病避祸？罢罢罢，该你经历的一定要经历，躲是躲不过去的。为将者侍奉皇帝，除了要学会自保，更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看到你的一颗赤胆忠心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八年十一月，64岁高龄的李靖向李世民主动请缨，愿意率军征战吐谷浑，由此唐朝大战吐谷浑正式拉开帷幕。这场战争战况如何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余广中。 我是王蒙。 我是周国平。 我是蒙曼。 我是钱文竹。 我是梁文道。 我是汪海。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， 开卷有益。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